Number two, y'all just halfway thoughts, not worth the back of my mind. But to understand the future, we have to go back in time. They can try if they want to. What pits saw a bit raw. Took like jigsaw and built it all. Despite a big loss, I bet it all. And fought blind against the world, Ray Charles. Y'all just halfway thoughts, not worth the back of my mind. But to understand the future, we have to go back in time.

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节目祝同学们国庆节快乐。小鬼当家节目的魅力中国板块在国庆节期间推出了三期特别节目，和大家一起回顾我们伟大的祖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今天我们首先关注经济，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过去的4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在实现自身经济成就的同时啊，也与世界各国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扩大了互利合作。 During the past four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改革开放两个词，第一个呢，改革叫 reform，form 前面加个 re 哈 ，reform 开放是 opening up，open 加 ing 哈 ，opening up。同时呢，我们是对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的一个回顾。中国在实现自身经济成就的同时啊，我们有一个词叫实现一个成就，取得一个目标，叫做 achieve， 然后呢 accomplishment。这是这个词的一个最核心的结构， achieve 我们讲过表示取得，后面 accomplishment A-C-C-O-M-P-L-I-S-H-M-E-N-T achieve accomplishment 取得成就。如果说我们想强调的是经济成就的话呢，在前面加上 economic achieve economic achievements of its own 表示自身的成就。Has also built closer ties， 哎，更加紧密的联系 ，built ties。另外呢，还有一个词，互利合作哈，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expand win-win cooperation。win-win 这个词组呢，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哈，双赢的这么一个合作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跟世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哈，形成了双赢的这么一个局面。从1979年到2017年，中国的平均经济的增长率为 9.5%， 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 2.9% 和世界的主要的经济体。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在2017年的增长呢达到了 6.9%， 而世界经济的增长呢只有呢 3%。 From 1979 to 2017 average 经济的一个增长 economic growth rate， 经济的我们也学过 growth， 我们也讲过 rate 表示一个比率哈，合到一起呢是 China's average economic growth was 9.5%, higher than the 2.9% global average, 全球的一个平均的增长啊 ,global average, 以及呢主要的经济体 ,and that of world's major economy, economy 这个词哈，这个词呢我们原来表示经济，但是今天呢它表示一个经济体，前面加上一个主要的叫 major economies。 后面我们看一下在供给侧哈，结构改革的背景下，背景这个词啊我们要讲一下，叫 backdrop B-A-C-K-D-R-O-P backdrop。 那么这个词啊在今天呢是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同时啊这个 backdrop 还可以用在比如小说哈，它的这一个背景呢是发生在某一个年代某一个时代，我们用这个词 backdrop。 那么同学们会问啊，还有一个呢叫做 background 哈，它也表示一个背景哈，这两个词呢是同义词哈，同学们呢可以一起来记 backdrop， 还有一个呢叫 background。Supply side structure reform 哈，那么这个术语呢同学们会觉得比较难哈，简单了解就可以了。Supply side structure reform， China's economy grew 6.9% in 2017 against the world 3%。 那么2017年呢我们的增长呢是 6.9%， 而世界呢只有呢 3%。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最大的推动力，从1979年到2017年，中国每年占全球经济增长的 18.4%， 仅次于美国。2017年中国占全球经济增长的 27.8%， 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总和。 China has emerged as the biggest driver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第一个 emerge 出现 emerge from someplace as the biggest 后面这个推动力呢用的是 driver、啊、这个词同学们都会、司机、啊、但这里面是一个推动力 driver 叫做全球经济的增长、啊、global economic growth from 1979 to 2017China accounted for 18.4%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nnually. 哎，这里面有一个词组啊，我们要简单讲一下 account for， 它表示说占有的一个比率哈 ，18.4%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nnually, second only to the United States.仅次于美国用的这个词组叫 second to somebody、啊、In 2017 China accounted for、啊、又出现了这个词组占据了占有了 accounted for 27.8%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more than that of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combined combine C-O-M-B-I-N-E 它表示合到一起我们讲过这个词 combine something with something 而今天呢表示的是呢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总和因此呢我们用这个句子 more than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combined 同学们注意啊后面 combine 一定要加 ed 的形式它表示说把前面的哈这两项呢合到一起因此呢它是一个被动的这么一个逻辑在里面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了解相关的数据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从1978年的第29位上升至呢2013年的最高位在2017年中国的商品进出口总额呢超过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 11.5%随着全球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中国在2012年至2017年的进口总量中位居第二为全球的经济复苏做出了明显的贡献 China's foreign goods trade volume、哎、这里面有一个词叫 foreign、啊、国外的、啊、外面的 foreign trade、啊、foreign goods trade volume 后面这个 goods 我们学过表示商品还有一个叫 volume V-O-L-U-M-E 这里面呢它表示一个额度、啊、特别呢是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它的贸易额、啊、它的什么什么一个额度 volume 那么在生活当中跟我们密切相关的这个 volume 呢是指我们的比如说音量电视啊一些电器的它的音量我们可以调大调小 turn down or turn up 那么这个音量我们用这个 volume 这个词、啊、来表示From 29th worldwide in 1978 to top place in 2013. 在2013年、啊、我们呢跃居全球的最高位。In 2017, China's goods imports and export. 哎，两个词我们原来讲过，进出口 imports and export surpass 超过了、啊、我们叫 pass 通过前面加个 sur surpass 通过超过了。4 trillion US dollars 4万亿美元 accounting for、啊、又出现了占了它的一个比率、啊、它的一个百分比呢 accounting for 11.5% of global sum 全球总数的一个 11.5% as the global economy faced downward pressure 面临着一个压力、啊、这里面用的是 pressure 我们讲过面临非常容易叫 face面对的一个 pressure 面临的压力今天呢它是一个下行的压力它有一个方向的概念同学们想一想表示方向呢我们有一个词叫 word 比如说 forward 往前 backward 往后那么向下呢同学们想一想叫、哎、downward down D-O-W-N 这个词我们也学过再加上表示方向的这个词合到一起呢 face downward pressureface downward pressure. China maintained second place regarding imports volume to 2012 to 2017. 那么中国呢仍然在2012年至呢2017年的进出口总量中呢位居第二位、啊、second place. Making a noticeable contribution. 哎，这里面出现了我们原来讲过的另外一个常用的词组叫 make contribution.做出贡献巨大的贡献的话呢简单呢我们可以用 great contribution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那么今天我们换另外一个形容词叫 noticeable contribution noticeable contribution 表示说非常明显的一个贡献 to th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全球的经济的复苏、啊、叫 global economic 后面 复苏啊，其实这个词啊跟我们的人啊有一定的关联。比如说一个人生病了，他过了一段时间啊，比如说去医院呢、吃药，他的身体恢复过来了，我们用这个 recovery 来表示。那么他的动词呢叫 recover 啊 ，recover。那么指经济的话呢，如果说前一段出现了问题，现在已经 OK 了，没有问题了，那么说这个经济呢已经完成了一个复苏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可以用这个词 economic recovery is completed， 或者说呢 economic recovery is done。那么还有一项呢跟我们的老百姓密切相关，就是说我们的旅游哈、出境游。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出境游的一个群体，中国游客哈、出境人数呢从1995年的500万人次增加到呢2016年的 1.35 亿人次，年增长率呢为 17.6%。 出境旅游的这个支出呢从1995年的37亿美元增长到呢2016年的2611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旅游的支出。 China has the world's largest group of outbound tourists， 最大的一个群体。第一句的其他的词啊都不难，唯独有一个词叫出境，叫做 outboundOutbound, bound, B-O-U-N-D, 它表示一个方向哈、朝向的意思，这个 bound for, 往往呢用在交通指挥的时候，朝哪个方向的这条路哈、比如说出现了拥堵，我们会用这个词，这个 bound 这个词。而今天这个词呢前面加的是 out, 表示说朝外的，那么就可以说出境的游客 outbound。那么说入境的游客呢，同学们想一想用哪个词呢，哎，叫 inbound, inbound tourist。那么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出境游的一个群体。 The number of outbound trips made by Chinese tourists rose from 5 million in 1995. 1995年啊，我们中国游客的这个出境的人数哈、只有呢500万人次。好 ,5 million in 1995 to 后面的2016年的 1.35 亿人次哈，一个巨大的一个增长。我们知道英文没有亿的这个概念，因此我们用这个百万哈来翻译它。那么百万的话呢 ,1.35 亿就可以说135个百万。135 million, 1.35 亿。In 2016, with the annual growth rate,哎，出现了每年的一个增长率哈，为呢 17.6%。Outbound tourism expenditure, EXPENDITURE 哈，它的花费 grow from $3.7 billion in 1995。1995年呢，只有呢37亿美元，到2016年的2611亿美元啊，它的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增加。To $261.1 billion in 2016, the largest worldwide, 哈、世界上最大的哈、一个旅游的支出国。好，那么听完了这些数据啊，我想同学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非常的激动，为我们的祖国感到自豪。好，那么接下来我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同学们呢再复习一下我们讲过的一些关键的词和词组。During the past four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while achieving economic accomplishment of its own, has also built closer ties and expanded win-win cooperation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From 1979 to 2017, China's average economic growth rate was 9.5%,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2.9% global average and that of world's major economies.Under the backdrop of supply-side structure reform, China's economy grew 6.9% in 2017 against the world 3%. China has emerged as the biggest driver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From 1979 to 2017, China accounted for 18.4%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nnually, second only to the United States.In 2017, China accounted for 27.8%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more than that of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combined. China's foreign goods trade volume moved up from 29th worldwide in 1978 to top place in 2013. In 2017, China's goods imports and exports surpassed $4 trillion. accounting for 11.5% of the global sum. As the global economy faced downward pressures, China maintained second place regarding imports volume from 2012 to 2017, making a notice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China has the world's largest group of outbound tourists. The number of the outbound trip made by Chinese tourists rose from 5 million in 1995to 135 million in 2016 with annual growth rate of 17.6%. Outbound tourism expenditure grew from $3.7 billion in 1995 to $261.1 billion in 2016, the largest worldwide.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吃掉你的豌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peas and a little girl。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关于豌豆还有一个小女孩的故事。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Eat Your Peas. 那今天啊 Jason 老师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吃掉你的豌豆。It was dinner time again, and Daisy just knew what her mom was going to say before she even said it. Eat your peas, said mom. 那现在啊又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那 Daisy 呢早就猜到了妈妈会在这个时候在她的耳边唠叨什么了。果不其然呢，妈妈又在她的耳边念叨着把你盘子里的豌豆都吃掉。 Daisy looked down at the little green balls that were ganging up on her plate. I don't like peas, said Daisy. 那 Daisy 啊他低头看了看盘子里面聚成一堆的绿色小球球，不情愿地说道，我不喜欢吃豌豆。Mom sighed, one of her usual sighs. If you eat your peas, you can have some pudding, said Mom. 那妈妈听了这句话以后啊，又像往常一样叹了口气，接着说，如果你吃掉你的豌豆呢，我就奖励你一些布丁吃。I don't like peas, said Daisy. 可是 Daisy 呀、啊、真的不想吃豆子。她斩钉截铁地重复道，我就是不喜欢吃豌豆。If you eat your peas, you can have 10 puddings. Stay up really late. You don't have to wash for 2 whole months. And I'll buy you a new bike. 那妈妈呀却没有顾及 Daisy 的感受，依旧接着加砝码。他说，如果你吃掉你的豌豆呢，我会给你买10份布丁，并且啊，可以让你熬夜到任何的时间，同时你可以整整2个月不用去洗澡了。我还会给你买一辆新的自行车哟。 I don't like peas, said Daisy. 哦，这个时候 Daisy 啊，她不耐烦地又重复了一遍，我真的不喜欢吃豌豆。I don't like peas, said Daisy. If you eat your peas, you can have 48 puddings. Oh, stay up past midnight. You never have to wash again. I'll buy you 2 new bikes and a baby elephant. 那妈妈接着加砝码，她说，如果你吃了豌豆啊，你可以吃48个布丁，可以熬夜到午夜呢。还可以永远不用洗澡，我还会给你买2辆新的自行车和一个玩具小象。 I don't like peas, said Daisy. 那我真的不喜欢吃豌豆， Daisy 无奈地说道。 If you eat your peas, you can have 100 puddings. You can go to bed when you want, wash when you want, do what you want.When you want, I'll buy you 10 new bikes, 2 pet elephants, 3 zebras, a penguin, and a chocolate factory. Ho ho, 那妈妈接着加砝码，她说道，如果你吃了豌豆啊， 你可以吃100个布丁，你可以想睡觉的时候才睡觉，想洗澡的时候才洗澡，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我会给你买10辆新的自行车，2个宠物小象，3个斑马，1只企鹅，还有1个巧克力工厂。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同意了。可是 Daisy 却说 I don't like peas， 我就是不喜欢吃豌豆。那妈妈呀并没有放弃，她继续加码说道， If you eat your peas, I'll buy you a supermarket stacked full of puddings. You never have to go to bed again ever, or school again. You never have to wash or brush your hair, or clean your shoes, or tidy your bedroom. I'll buy you a bike shop, a zoo, 10 chocolate factories.I'll take you to Superland for a week, and you can have your very own space rocket with double retro laser blamers. Uh-oh. 那妈妈说道，如果你吃了豌豆啊，我会给你买下一个装满布丁的超市，你永远都不用睡觉，不用去学校，你永远也不用洗澡，洗头发，洗鞋子，打扫你的房间。我会给你买下一个自行车车行，一个动物园，10个巧克力工厂呢。或者我会带你去超级乐园玩上一个礼拜，还可以让你拥有自己的空间发射火箭。那这个条件是不是很优厚呢？我们看看 Daisy 她会怎么说呢？ I don't like peas, said Daisy. 可是 Daisy 却说，我就是不喜欢吃豌豆。那你猜猜妈妈会怎么说呢？ If you eat your peas, I'll buy you every supermarket, sweet shop, toy shop, and bike shop in the world. 17 swimming pools. You never have to go to bed again, or go to school, or wash or brush your hair.Or clean your shoes, or clean your teeth, or clean your hamster out. Or tidy your bedroom, or put the videos in yourself, or get dressed. Wow, 妈妈提的条件是不是特别的优厚呢？如果你能吃掉你的豌豆啊，我会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超市、甜品店、玩具店，还有自行车车行全部买下来。此外呢，还有17个游泳池。你永远不用再上床睡觉，你也不用再去学校，不用去梳你的头发，不用去刷你的鞋，不用再去刷牙，也不用再清理你的仓鼠笼子，或者是整理你的房间，再或者是你可以随意的去观看录像带，或者是穿你喜欢穿的衣服。哦，这就完了吗？妈妈接着说道， I'll buy you Africa and 92 chocolate factories. We'll move to Superland.You can have all the space rockets you want. I'll buy you the Earth, the Moon, the Stars, the Sun, and a new fluffy pencil case. 哦，妈妈接着补充道说，我会给你买下整个非洲，92个巧克力工厂，我们可以搬到超级乐园里去住，而且啊，你还可以拥有你喜欢的太空火箭。我会给你买下地球、月球、星星、太阳等等等等。哦，还有一个新的毛茸茸的铅笔盒呢。那你想想 Daisy 这个时候会说什么呢？他说道， You really want me to eat my peas, don't you? said Daisy. Yes, said mom. 那 Daisy 就说呀，你真的想让我把所有的豌豆都吃掉吗？妈妈当然说，是啊是啊。I'll eat my peas if you eat your Brussels, said Daisy. 那 Daisy 就说呀，如果你吃了甘蓝菜，我就吃掉我的豌豆。Mom looked down at her own plate and her bottom lip began to wobble. But I don't like Brussels, said Mom. 那妈妈呢，低头看了看自己盘子里的甘蓝菜，然后啊，撅起了自己的嘴，说道，但是我不喜欢吃甘蓝菜呀。Exactly, said Daisy. You don't like Brussels, and I don't like peas. 完全正确，我们应该换位思考一下。你不喜欢吃甘蓝菜，而我呢，却不喜欢吃豌豆。But